是大明水师接下的坚阵，数万敌人虎视眈眈，与当战当和。大王一声令下，我等自然有进无退，当效死命。大厅中200余人一起怒吼，声音一浪盖过一浪。破军伸平双手，人们的声音逐渐平息。破军继续说道：大明水师天下无敌，近年灭国无算，统军的正提督威名赫赫，部下骁将如云，此战我军兵力只集齐一半，胜算不过30%，列位可愿与于共生死乎？我等情愿与大王共存亡。大厅里再次沸腾了，人们慷慨激昂，特别是左边的许多国王和酋长都挽起袖子大叫，有的痛哭流涕，还有海盗首领当场披头散发，用匕首划脸，发誓要和郑提督不共戴天，以至于破军不得不再次提高嗓音，才能让他们安静下来。破军待众人都平静了，这才继续用他洪亮的声音说道：这海洋本是天赐，从不是谁家疆土，诸军祖祖辈辈再次繁衍生息，开拓航行，头上哪曾有什么皇帝？大明皇帝，我等敬他是中原上国天子，也愿结好于他，不料他竟贪得无厌，图我土地保护，说什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竟要染指南洋，欲知我万千自由之民与其臣属，令我等朝夕向北叩拜，如此岂能相从？今日之战非为我破军，乃是为南洋之自由，为诸军子孙万代之自由，诸军皆当一力奋战，此战若胜，可保我南洋百年之自由，即便战败，我等英名也将千古流传，为万民传颂。百州厅内的人再次沸腾，他们的呼喊声、怒吼声、哭叫声几乎要将屋顶掀翻。破军端起酒盏，刺破中指，在盏里滴了一滴血，鲜红的血落进略带浑浊的酒中，如烟似雾的散成淡粉色。破军端起酒盏对众人说道：诸位，如愿与鱼共保南海，请如鱼一般滴血入酒，共赴生死。蓬莱岛上本来禁止刀兵，但匕首是海上讨生活的人随身携带之物，既是防身之物，也是餐具，须臾不会离身。大厅里的200余人都抽出牛角饼、犀角饼、象牙饼，或者朴素，或者镶金嵌银的各色匕首，刺向自己的手指，将血滴进酒中。建文被现场高昂的气氛鼓舞，也要去找刀子刺手指，却被破军轻轻拦下。众人一起将混了血的酒盏举过头顶，齐声高呼：誓与蓬莱共存亡，有违此事，天地厌之。在连喊了3遍后，大家都将血酒一饮而尽，并亮出干干净净的碗底，相视大笑。一时间，百州厅内洋溢着催人热血沸腾的坦荡大笑。破军放下酒盏，展一展宽大的袍袖，放缓语气说道：话虽如此，鱼也知道诸位或是小国之君，或是船队之长，在南洋艰难求生，殊为不易。如今大明势大，蓬莱危如累卵，10余年来多蒙众位帮衬，当今危难时刻，若是让诸君与共存亡，实无道理。所以破军对老何使了个眼色，老何喊了一声：来人呐！顿时出来20名杂役，手里各自拿着长杆的小棍儿。破军这才继续说道：鱼也知道众位难处，大明毕竟不是好惹的， 与之为敌，只怕疑惑家人。待会儿，吕四领人将厅里的灯都熄了。诸君若是要去时，尽管去就是。余定不为难你们。 听破军这样讲，人们都炸了锅，纷纷表示大王不必如此试探，我等誓死跟随大王。破军忽地站起来，抽出腰刀，一刀将面前的桌案削去一角，环顾大厅，朗声道：“余一言既出，岂有收回之力？诸君大可放心，破军发言至诚，若有试探之意，当如此捉脚。”喧闹的人群安静下来，大家都看着破军，一些国王和首领还淌下泪水，暗自用袖子擦拭。熄灯！破军一声令下，所有灯烛一齐熄灭，刚刚还亮如白昼的百州厅立即陷入了黑暗。突如其来的黑暗让建文的眼睛短期难以适应，他过了好久才逐渐借着微弱光线看到周围的景物，但远处还是一片黑暗，只能用耳朵听。大厅里一片寂静，偶有小声低语，只有少量悉悉索索的声音。大概过了一刻钟，只听破军的声音大喊：“掌灯！”黑暗中现出几点橘红色的火光，那是杂役们在点火。不消片刻，所有的灯再次被点起，百州厅里再次亮如白昼。建文听到背后腾格斯发出了惊愕的叫声：“ 奶奶的，人都去哪儿了？” 只见大厅里右边蓬莱岛的军官基本还都在，只是空出几个位置，左边众位国王酋长的位置亦是空空如也，一百多位首领早都走得干干净净，有的人鞋子都脱下来了，整整齐齐摆在桌子下，看来是为了不发出声响光着脚走的。建文在黑暗中听到的悉悉索索声，便是这些人蹑手蹑脚逃走时衣服摩擦发出的声音。人性便是如此啊。破军苦笑着从怀里掏出从郑提督那里拿来的银麒麟从云酒壶，高高举起抖了抖，将一滴残存的酒液滴在舌头上。他不满地晃晃酒壶，有些后悔自己为何要把那整整一大瓮的老酒都踹到海里去，如今想喝也喝不到了。 真是家贫出孝子，国难显忠良啊。 铜雀站起身来，背着手走了几步，问建文道：“ 你是去还是留啊？”“ 我要留下，与破军大王共生死。”建文语气坚定，他不知铜雀此言何意，按照一般来讲，铜雀多数是要拉着他远离这个是非之地。 嘿嘿，甚好甚好。 铜雀笑得胡子都翘了起来，他手里攥着那只铜雀吊坠来回摩挲，然后转过头对破军拜了一拜：“ 我且将太子爷托付于你，莫要损了半根毫毛，小老儿去去就来，或可对蓬莱有所裨益。明日中午我若不回，大约也就不必指望小老儿了。” 破军直起身子，也对铜雀做了个揖。建文忙追上来，拉住铜雀的袖子低声问道：“铜雀老先生，你这是？”铜雀笑道：“ 小老儿初时见你就觉得你有几分面善，后来才想到原来是像极了破军。小老儿与破军也是老交情，没有不帮他的道理，只是可惜了，这次要来的银子又要打水漂了。” 建文见铜雀居然是要帮破军，惊讶的不由得放开他的袖子。铜雀一袭白衣飘飘离去，在建文看来竟如仙人一样。建文这才想起，看看其他人， 只见腾格斯、七里和哈罗德也都在原位坐着，忽然觉得甚为欣慰。你们有谁不想参与此战的吗？我是必要和破军大王一起出战的，你们几位和此事并无干系，尽可随意离去。建文知道自己的话说了也如同白说，但还是说了出来。腾格斯抱着双手瓮声瓮气地说， 你和破军大王是安达，俺和你也是安达，那破军也是俺的安达。俺们草原上最看不起的就是将马屁股对着敌人的怂蛋。 或许是说话声音太大，震得腾格斯受伤的脑袋也疼起来。腾格斯又赶紧抱着脑袋哎呦呦地叫起来， 气有毒去，实为不易。再者，咱从未见过这大阵仗，若能勤俭，也不枉此生。 哈罗德捏着自己的小胡子，自觉这几句话说得极为得体，不禁为自己的表现点头赞许，然后又补充道， 再者，阁下的火铳尚需咱帮你保养，战场之上生死皆在转念，若是子弹卡壳，岂不是要呜呼哀哉。 听着哈罗德生硬的咬文嚼字，简文忍不住乐起来，他又将目光转向西里。西里从之前就面色阴沉，不知他在想什么。 那你呢，西里？ 简文不知自己究竟是希望他留在自己身边，还是让他躲去安全的地方。他等着七里的回复， 在下离开。 七里的回答让腾格斯和哈罗德都吃了一惊，建文也略感意外。七里表情木然，显然他早就想好了。 在下离开，如今将军已被杀，在下大仇得报，在下要找个地方好好想想之后要做什么，所以不能死在这里。 嗯，建文没再说什么，他不想为难七里。腾格斯和哈罗德叽叽喳喳地想说些什么，也被建文制止了。七里站起身，在众人注视下离开了百州厅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百州厅走了一半的人，破军反倒觉得没那么紧张了，至少留下的都是他可用之人。破军说道， 准备点兵，看看我们还有多少人马船只可以调动。我看大约不会超过120艘吧。 老何也觉得有些尴尬，问破军道， 大王，这些人此番离去只怕要带走蓬莱四成的战力，我要不这就带人去把他们追回来。 破军将饮酒壶揣回怀里，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说道， 追？追什么追？这些宵小之辈本也没甚可指望的，若是把他们追回，只怕届时临阵骚乱，反冲了蓬莱的军阵。再者，我正欲借这些人逃散，以教明君之心，让他们以为蓬莱军心不稳，彼时我以精兵战其骄兵，胜算或能升至五成。 听到这里，老何也不得不佩服破军将劣势转成优势的这一份镇定。建文只待七里身影完全消失，才叹息着回过神。他随意地在蓬莱军官中扫了一眼，立即发现哪里不对，便再次审视，果然发现问题在哪里。刚刚还在人群里的判官郎君不知何时消失了。破军也发现了不对劲儿，恍然间也有些惊慌的，此人的消失远比那100多名国王首领要让他紧张。破军赶紧整理思绪，命人前去拆点。港口方面果然报称，小郎君带着10条中型战舰，紧随着那群叛逃者的船只一起出发了。蓬莱发生群体逃亡事件也传到了明军船阵这边，众将在赞叹郑提督有先见之明的同时，都跑到船头观看。只见几十条各式船只从蓬莱各个港口驶出，朝着四面八方快速逃散。众将看得哈哈大笑，身上的甲片叶子哗啦啦响成一片。 一名千总忽然见到乱窜的船只中竟有一小队船朝着明军驶来，他指给同伴看，大家经过议论认定，这几条船想必是来投诚的，这千总也深以为然，今晚正是他当值。于是乘着一艘二等浮船点起四五条小船去拦截来船问个清楚。此时正是午夜时分，海面和天色一般的黑，月亮被黑云遮挡住，只有借着远处蓬莱的点点火光还有明军水寨的灯光，才能稍微看清不远处的情况。千总让士兵们拉下船帆降低船速，自己提着灯笼眯着眼在船首仔细地观看，对面船只越驶越近，哗啦啦轮盘拍水声都能听到。等到了十丈左右处，千总终于看清，来船是一艘有着昂起龙首像两侧有轮盘的大船，大船边十艘西洋样式的划桨快船在两侧排成了人字形紧紧跟随，伸出的几百条船桨划水极为齐整。千总觉得前面这条船甚是眼熟，他抬高灯笼，只见对面船只龙首像上站着一条精壮汉子，身穿阿巴斯式样的胸甲，背后插了一排斩马刀，双手正抓着铁链子转动两只大铁矛。千总回忆起此人似是白天与王参将对峙之人，他刚要叫出声，对方左手的铁矛脱手而出，几十斤的大铁矛带着风声朝他面门打来。明军水阵里观望的众将见千总船上的灯笼突然灭了，一阵单方面短暂的惨叫后，海面再次归于寂静，千总的小小船队都没了动静。众人正在疑惑，只见碉堡上的岗哨敲着锣大叫道：夜袭，是夜袭！一只大铁矛带着呼啸的风声从黑暗中飞来，咔吧一声竟将支撑碉堡的桅杆砸成了两截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不空文化出品的架空小说《四海惊奇》，主创马伯庸，驰骋赵老师，演播江宁，制作严乔峰，编辑张璐。四海惊奇，冒险继续。活力 X 档案，每天中午一点半到两点，晚上十一点到十二点，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。